你说完了的话还在心头汹涌，笑着挥手还没回头，泪水比我坦诚，比离别更怕思念如洪水猛兽，吞噬了我又陪着我，温柔舔舐伤痕。有一颗紧紧依靠着你的心，一瞬间落空，我们都曾试过想以后，以后却不回来了。有一颗只想拥抱着你的我，比离别更怕思念如洪水猛兽，吞噬了我又陪着我，温柔